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全真意先23390209，今日嘅话题叫《正经女人》，而家好多全真，以为有一个而家播出之节目称女性为一件二件粗语言粗粗鄙视女性， 请改先。我哋冇啊， 我哋冇讲啊，我 哋讲一件二件系鄙视女性咧， 啊，尊重添啊，唔系 你冇睇到近两日嘅新闻拍卖国宝都系讲一件国宝、两件国宝啦。 一件系好嘢嚟。 当我哋讲一件国宝嗰阵时候，系咪踩紧嗰件国宝，定系喺度好尊重嗰件国宝咧？ 即系不在呢个件字，你觉得？ 咁梗系啦，你要睇戏、睇全套、睇成。 喂，咁如果我叫你，喂，嗰件陶杰，咁你觉得点咧？ 冇所谓，我唔知几粒啊。系啊，唉，直情尊重。其余歧视女人，今晚唔会正个话题叫正经啦。 我有个听众个 fans 又讲正经男人啦，系咪？头先你冇听到嘛？我话我好想奥尔布赖特美国国女国母英嚟香港三娘教子见一见董特首，咁仲鄙视女性？ 未见过 啊！ 唔系呢个读者咧，佢就几得意嘅，佢意见，佢话女性咧绝对系有政治智慧嘅， 有啊有。 不过咧，佢哋系更崇尚母性。咁咧，佢话历史咧，似乎俾我启示就系，如果冇女冇没有母性，只有政治上得意嘅女性咧，系可怖嘅。 系哦，呢个讲得啱， 系嘛？ 呢个其中一个咧例子叫做武则天， 系啊， 系咯。中国有冇女政治家有？ 有啊。 武则天就系咧杀自己嘅亲生女啊， 都 杀，杀咗嚟嫁祸嗰个情敌啊。不过咧，你话佢冇完全冇母性又唔系？呢个武则天咧，当年勾掂呢个叫唐太宗。啊！但系咧，佢望到咧有个太子，呢、这个就系将来即位嘅唐高宗。唐太宗死嗰阵时咧，唐高宗都20几岁。佢喺唐太宗侧边服侍嘅时候咧，不忘啊件衫咧露一露膊，然后咧对个太子斩两斩，单单眼 有戒佢啊， 有戒佢啦， 叫做咧叫做一朝两戒。唉，如果唔系咧，唐太宗一死咧，唐高宗即位咧。 戒完 即收 翻戒， 武则天 哇，戒完又戒。 呢个慈禧太后更不在话下。你咪佢27岁嘅时候就发动咸丰年嘅辛酉政变，呢、件政变好惨啊！ 做东宫 八大顾命大臣啊，个个都系五张几嘢，知书识礼，吓博学多才，俾佢全部拉嘅拉，杀嘅杀， 吓到走佬都有。 系啊，佢点咧？佢就挑挑拨咧皇室关系。吓 同埋就东宫添啊，几乎 哇，即系惨啊！呢啲咧后话啦，所以讲女政治家香港咧，越一啲都唔。 喂，头先讲到南亚嘅女政治家咧，其实未讲完嘅，仲可以讲 解多女人执政咧。 南亚女人执政又几得意喎，但系背后咧，其实唔系净系女人执政嘅， 唔系 喺台前 嘅 啫，佢哋 喺台前。嗱，你睇下，好多南亚嘅女领袖咧系焗住执政嘅，好似系呢个贝拿齐尔布图，呢个布图咧其实。是牛津毕业的， 好识英文，好叻， 英文啦啦。 上次去 CNN 看他，哇，真系简直同人辩论 嘅。系啊，又靓啊，当年 官都好靓。 系啊， 因为点解佢个老豆咧，布图总理咧，系当年系俾巴基斯坦军事将领齐亚咧，系军事即系政变推翻，又惨啊，屈佢话意图谋杀，将佢判死刑啊， 吊死 嘅。系啊系啊，喺1978年4月应该就系执行绞刑。呢、這个布图咧。在他死之前冇几个月仲在北京见过老母添。 吓 系啊，即系唔系冇几个月啦，见过见早相3-2年啊，即系毛泽东晚年见嘅最后一批外宾之一。 有毛泽东去过都快死啦。 贝拿齐尔布图，因为你布图俾人判咗死刑咧，嗰扎党反对党自然会拥立公主去夺权啦。所以贝拿齐尔嗰阵时咧系要焗住出嚟咧。是要为父报仇， 印尼都是有多少， 印尼都是啦。嗱，咁缅甸昂山素姬又是啦， 或者以前菲律宾嘅阿基洛夫人， 阿基洛夫人又是啦。 军方背景， 个老豆个老公就是1983年8月喺美国阿菲来就俾马可斯买起嘅枪，即系嗰个军人将领用枪手 唔肯认，马可斯 打死啊，唔认啊，唔认点会唔认啊？ 昂山素姬个爸爸都系啦， 又有人唔认85000系佢作噶，系佢嘅政策啦，有人推俾上一任。 昂山将军都系缅甸嘅独立运动嘅领导， 当年独立运动之中嘅反英嘅 嘅游击队队长兼领袖添， 结果都死埋。 呢全部都系啊，瓜楞腾腾楞瓜。 咁但实际上呢啲女政治家有冇实权咧？喺南亚，嗱你话佢喺台前就见到佢哋啦，成喺新闻见到佢哋啦。 贝纳齐尔暴徒又系俾 贪污啊嘛，话佢贪方 一样系政变推翻。 嗯， 你谂下系嘛？呢个阿基洛夫人。 好 一樣係做得唔穩陣 嘅喎，菲律賓 嚇、啊、後邊又有嗰啲咩拉莫斯啊，嗰啲將軍啊，嗰啲咁嘅嘢咧，係嘛？ 嗰支硬邦邦嘅槍頂住， 嚇威脅嚇、嗯啊，所以凡係女人咧，南亞後邊一定有一支好粗好硬嘅嘢頂、啊，就叫做槍啦、 啊。槍啊！ 毛澤東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所以其實是一種假的， 但會不會容易操縱呢？陶傑 係嘛？支槍 擺咗啲女性嘅政治家上去，然後喺軍方背後去操縱佢哋。 咩？你要睇呢啲南東南亞咧，好多係男權嘅社會，尤其好多伊斯蘭國家、印度教國家都係男人話事。有時咧，你嘅信風水又好，咩都好，你去呢個叫港督府呢個風水陣，周圍咧又話中銀啊，嗰把刀削落嚟啊，咁樣咧，呢個魏奕迅喺嗰度咧中一棵啊，中一棵叫做楊柳。 顶住 顶住把 刀啊！ 以柔克刚，就系、是、一棵小柳树咧，系可以顶住。 如果唔系就变咗柔德噶咯，系咪？ 系啊，如果唔系变柔德，变柔德。 我好想我哋 呢个一样。 阿董生点解唔住嗰度啊？住啲噶会唔会噶？ 系呢啲啊， 就系知道风水唔好咯。 哦，咁、啊、董太唔使晚晚瞓唔着啦。 喂，话时话讲翻香港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女性嘅政治家。 我谂咧系得一个半嘅。 唔系，我唔系啊，我陶杰，我最中意范家兴。 啊， 讲住范家兴，佢同郑家富游行示威， 唔、啊、可以咁样咪 勾手， 你咁 样 侮辱女性啫。 唔啱啊， 唔得， 泼屎我又 得唔得唔得嘅。即系香港，我谂咧真正开埠以来一个本地嘅女政治家叫邓莲如女男将。 哦 咁啊，高班咧就真系咧行出嚟啊，帝王气派啊，行出嚟啊，有一阵艳光啊。虽然有人话佢茶粉搭得厚少少， 唔系嗰阵时我听过个唔知传闻定笑话，话阿尤德喺北京点解病逝，就因为夜晚黑 call 会啦， 见到佢 喺走廊嗰度，喺酒店嘅走廊见到阿邓莲如冇化妆走出嚟， 系啦，唔出奇，呢个唔出奇，呢个有待史家考证。不过我记得邓莲如当年香港接受一份英文报纸访问，头版影咗张相，佢喺张梳化嗰度。咁咧就除咗两只鞋，诶，两只高踭鞋， 咁女性化， 然后咧翘起两只脚，就约嗰只条啡深啡嘅长裙，条长裙啱啱遮住嗰对脚嘅足火嘅大部分。 喂，你咁留意 只脚，五只脚趾咧就露咗三条脚趾罅出， 都记得啊，到而家 咁咧，嗰、那个梳化底下边嗰对高踭鞋咧，一只就放正，一只咧 打横瞓喺度， 歪咗，即系覆转咗。哇！呢、這个 pose 一望望系犀利啊， 有计喎！ 哇！呢张相我认为系经典啊。 這個、呢个咧将个女政治家，佢屋企咧 系 好女性化，但系咧就好奇离嘅， 系 样样嘢咧执得好干净， 系 同埋咧系即系。摆啲位 啊！呢、這个唔知啊，我 有心思嘅系 冇啊。李鹏飞咁好彩啊，做到佢入幕之宾去到 嗰度啊。以前嗰阵时启联系啊，邓莲如策动成立噶嘛，成个自由党其实系邓莲如策动成立噶嘛。 跟住咧，肥鹏嚟，佢又一夜炒起， 又亦都炒起佢，赶晒佢哋出去。 系冇错啦，所以即系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又有人话女人系祸水， 亦都系 冇错啦。 手出卖佢 呢啲三两嘢就显见香港呢个女政治家邓莲如功力啦。其实如果老邓唔系早死咧，佢长多十年命， 随时俾佢搞掂， 随时可以系邓莲如做第一任。 唔系，因为当时其实一路有个传闻咧， 系啊， 中英之间有共识嘅话咧， 系啊， 就会喺九七年之前设立一个副港督， 系啊， 就准备接锦秋之后嘅特首嘅。咁而呢个副港督咧，当时一路传言咧就系会俾邓莲如噶嘛。 系啊，唔呢土共左仔争佢啫。到上面阿爺未必争嘅， 阿爺就好现实嘅。 邓莲如呢啲如果上北京冧两冧啊，老邓 又剥我对鞋啊， 系嘛？ 入幕之宾喎又 系啊，上到中南海系嘛？剥一只呢个高踭鞋 啊，某名鞋啊， 喺阿老邓面前。啊、好似沙朗史东嗰场戏 咁，你只裤都唔着， 不过只姿态啫，唔好咁讲啊！你讲嘢 啊嘛， 翘起只脚 啊，真系。 今日嗰个特首就唔姓董啊， 唔系、 啊、加埋有同姓之亲咧，好难讲啊！呢啲嘢我有信心噶，因为咧我头先讲过，好多政治其实系生理作用啊。 嗯， 睇落好似好神秘，其实一啲都唔神秘。 因为我亦都听一啲立法局议员讲过咧，即系当年 听 李柱铭讲佢加入立法会嗰阵时，新丁嗰阵时咧， 即系见到阿姐咧，佢哋叫做即系邓大姐见到阿姐咧，真系怯噶喎，佢话 点解？ 即系当时有个威势喺度， 有阿姐吓到惊， 即系有嗰个嘅权威，即系佢会教佢哋嗱，你要咁做，咁做，咁做，即系会话俾佢听你规矩系点样。呢个就系我嘅游戏， 我个场， 我个场嚟嘅，我话俾你听点玩， 唔好乱嚟啊。 系啦， 虽然佢喺啲怡和汇丰大班面前。就是另外一副楚楚可怜中国女性风情万种，但是在你班黄面佬面前绝对有权威的。阿姐出场学了一招大卓尔夫人，一出场那对眼先全场180度 礼一礼， 数数先，然后坐低呢摆一摆正，是吧， 好像 不出声，那对鹰眼一望当堂字字浸浸。全场 正，同埋佢嘅衣着都几得意咯， 好似清洁香港个眼神。 佢就真系嗰种 power dressing， 系啊， 即系虽然佢啲颜色系好女性化，粉红色啊，好中意着，但系咧一定系个战博好犀利啊！ 战博啦，即系冇错，冇即系好难讲啊！如果有啲憎女人嘅人咧，一睇见邓丽如就觉得系天敌噶啦。系啊，有啲咁嘅人， 即系啲类咁嘅人，即系啲老人家见到呢啲人就天生 有一类人，即系佢唔会承认咧，佢系有。政治才能，总之睇见个款就唔信啦。啊、即系呢啲可能前世一只马英，一只就蝴蝶。个马英啄咗蝴蝶，好似中国古典小说呢世投胎。 啊、可能佢，所以佢中意蔡一。 但系你无可否认咧，佢邓丽如咧系有一套嘢，一套手腕。 但陈太咧，你觉得？ 陈太， 陈太 而且最难得啊！邓丽如唔系刘英，佢刘美啊 ，Berkeley 啊。佢、 啊、 有时听到佢讲英文咧，有时露咗少少美国口音出嚟。 美式口音啊， 系啊，嗱，佢。我记得听过佢唔系讲 anti， 讲 anti， anti， 哦 ，anti 呢样美国音啦。嗱呢度咧就稍微略嫌扣少少分。 哇，美国口音又唔得， 唔系啩？ 而家你去咗， 唔够纯种啊？ 你去咗上议院韩做女男爵啊嘛？ 哦， 系嘛？系咪要？是不是要包装靓少少？ 咁啊，陈太啲英文你觉得？ 坐一 A 嗰个英文都好啊。 点解嗰个系半个呢？第一，佢从来冇机会咧喺一个真正一个权力嘅位度呼风唤雨，好似邓丽如咁。即系邓丽如咧，当然佢唔系话话晒事。 唔系啊，你 后边英国佬信晒。 1997年回归7月1日嗰张相，陈太红色衫咪坐喺中间。 系啊， 你 谂 下嗰个 setting， 呢个就系政治智慧。如果我系陈太咧，就算人哋俾你坐嗰个位咧， 都 唔好坐。因为来日方长，喺嗰个历史嘅 双眼睇下， 你唔系主角嚟嘅、 嗯 啊，甚至英国佬都唔系主角嚟嘅。喺大陆嘅眼中，只有老江系主角嚟嘅。咁、 嗯、 你嗰日咧不能够大红袍坐正喺中间，呢、嗯、个系犯咗中国家族政治之大忌。 咁又调翻转谂，如果我明知我将来都冇运行噶啦， 点解唔坐一次？ 唔系啊，过瘾一次咯。 佢嗰阵时觉得自己有噶。 唔系嘛？ 除非你嗰日就已经谂住冇运行，冇运行你又唔好过度啦。好似邓莲如咁样，一早走咗翻咗饮咖啡、饮下午茶啦。唔系噶，系嘛？嗰阵时谂住有得做落去噶嘛，系嘛？所以咁样就即系有少少呢个叫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就系咁解啦。即系嗰个树林里面突然间有一棵飙咗出嚟，系嘛？啲树叶好靓啊，啲风一吹过嚟，必定劈冧嗰棵树先嘅。 嗯、 所以咧，你嗰、那个嗰日嗰个七一大红袍中间嗰个相，你会招好多人记。第一就亲中人士，第二就系、是、当然就系你隔篱嗰个梳平头装嗰、那个啦，翻嚟睇睇幅 相。佢老婆仲嬲添啦。 第一眼冇觉得冇嘢，第二眼隔篱嗰个就话：喂，你搞错啊！ 坐边坐中间？ 乜你咁冇用噶、 啊？ 佢做定你做啊？敖两敖你都信啦、啊，系嘛？第三小报告打到上去上边，上边嗰啲人点睇咧？所以呢啲咧，即系枪打出头鸟啊！跟住咧， 但系其实一路回归之后嗰几年都一路传出就系话董陈不和噶嘛，其实系 系系， 即系睇嗰个政治上啊， 所以 即系唔系净系七一嗰日嘅问题嚟嘅，其实系 系啊。 但系你谂翻转头，除咗陈太之外，香港成个公务员系统咧， 冇啊。 我哋讲嚟讲去守袋党守袋党，其实女性嗰、那个。在公务员系统里面很多都是揸权的。 你两个未有这个经验、 啊、 我一次试过当年政府开会、 啊、 坐在陈太在一起告诉大家。 好啊，一阵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全真热线23390209，今晚嘅话题正经女人。 系啊， 好啦，王伟伦 又有好嘢讲啦， 有古仔讲啦。 系啊，当年咧，我喺呢个政府某部门做呢啲咁嘅小官员咧，咁有一次咧就新机场延讯咧要开会，因为隔几日啊陈太要上去 作工啊，系啊， 系啦，咁咧就陈太 call 会，咁我初头以我呢咁嘅官员仔啊，梗系当年做，梗系冇位去啦，咁突然间老细话，入去开会睇睇陈太啲威势， 即系带你见识下。 系，梗系啦，我呢啲官场二打六噶嘛，当年系叫做有个躲或者小爬虫啊，咁啊入到去开会，坐埋喺角落，跟住咧就咁上下，十点钟开会，啄一声，部门开咗出嚟，跟住一件红色嘅嘢，着件成身好似利是封嘅人行入嚟，隔篱有个政务秘书好忙咁，好啦，一坐低。陈太只眼神扫一扫，全场所有人 又扫一扫啊， 又扫一扫，跟住静晒啦，梗系，跟住边个冇嚟，跟住就话啊，跟住用英文咧，当然开会，陈太唔中意用中文开会嘅，咁样翻译俾 咁高级 嘅，系好高级嘅高级华人，咁咧跟住啊，陈太话边个冇嚟，咁样就哦，啊财政司司长咧话迟啲嚟，一阵 出事啦， 啊好啦，咁啊于是跟住啊陈太 曾荫权系嘛，当时 系啦，陈太就眉头一皱一下啦。半秒嘅咋，跟住又恢复正常，咁啊，梗系跟住有啲隔篱啲茶仔，梗系猛咁讲啦吓，咁啊， 实车啫， 啊，咪咁啦，跟住讲完之后就话啊，我哋出庭作证咧，就胡官咧就会问呢个问题，道理面发松啊乜啦，好啦，突然间道门开出嚟，有件着呢个英式格仔西装同埋打住煲呔嘅人咧，就会咁啊笑 容满面，中国籍男子， 中国籍男子咧，系满头大汗，头发少少白，咁啊走埋嚟，嘻嘻哈哈个样，系咁鞠躬咁啊款行埋嚟， 打工作揖。一路行一路打工， 系啊，非常之打工作揖兼夹好忙咁嘅款咧，坐低啊，咁原来就依家头闲自散专扫街嗰位司长变咗嗰个咧就行咗入嚟，咁啊坐低啊，陈太咧 系啊，好啊， 一样啊， 你因住啊，因住 啊，唔系啩得罪人啊，哎呀，唔讲啦， 得罪人， 我会讲乜唔讲得 啊，我惊呢啲太敏感啊， 系啊，官方保密法啦，惊俾人拉啊，听日，哎呀，攞肉用 唔到啊，有廿三条，我话你听啊。全真热线23390209，咁呢个咧，即系 啲威势好犀利。 你如果一有女人出头咧，啲男人好识做， 系咩？ 因为多个人都有，系啦，有唔系太监 feel， 系有一只叫做太监传，即系遗传 吓 记忆啊。 DNA 有 DNA， 因遗传基因 太监 DNA， 系啊，个个都有噶，你又有，我又有，睇著多定少， 即系睇下会唔会发出嚟。 依家扫街我都有，唔系啩？ 有 爵士嚟噶，英国叫 Sir Donald 噶 喎。呢个武则天系1000多年前嘅人物啦，咁而家慈禧太后不过系8年前，系嘛？呢个咧即系香港有时如果有个女人领导咧。啊，或者会有新局面 啊！唔系啊，嗱，而家我哋香港嘅传媒咧，不嬲都系对北京好批评嗰啲传媒，而家都捧吴仪噶， 系啊， 系 嘛？所以 头先佢接见啲人 系有希望，香港系会有新嘅女性政治偶像出现噶。你睇头先接见呢个 瞓街兄得唔得？我最中意瞓街兄啊！ 呢个一物指一物啦， 系嘛？你以前咁，我哋对北京领导人一路都系闹噶嘛，香港好多传媒都系，而家调翻转。 不过吴仪咧，即系啊，啲人又对佢唔好有太浪漫嘅睇法。 唔系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始终都系受苏联式教育嘅，系嘛？ 石油 唔系咁啊，当年都闹过董嘅。 咁啊，不过咧，即系佢而家北京召见阿董啊、阿唐唐啊嗰啲咧，的确系好似你阿妈咪召见两兄弟咁嘅。 奥尔布赖特咁啊，又冇性啊， 真系我讲下有啲奥尔布赖特 feel 喎。 系啊，所以得噶呢张牌。 掂喎，我觉得。 谂佢先啦，吓无谓搵唐家船啦，吓有件有个靓牌，唔敢讲件啊，有个靓牌摆喺度用一用啊。好啦，今晚光明顶咧讲正经女人，时间差唔多，阿陶杰、刘西良、王伟伦，听晚再见。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